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声音娃娃魏如萱，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 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为败选负责，但不是立即以临时中常会请辞，时间点延到周三中常会。相较过去为败选负责，党主席请辞都是即刻生效，吴敦义却增加了3天缓冲，党内阴谋论再起，传出吴敦义曾经找中常委沟通，希望在中常会慰留他。也有人认为吴敦义希望以时间换取空间，看看党内氛围，思考下一步。资深中常委姚嘉玲今天要求吴敦义快辞吧，晚一天辞不仅伤害国民党多一天，更是凌迟中常委。姚嘉玲透露，他与好几位中常委一起讨论这次败选，大家都对吴敦义十分不满。党主席不是由中常会选出，无需中常会同意，也没有总辞的惯例，就是第一副主席暂代党务。这两天中常委给骂得要死，质疑吴敦义请辞到了中常会还是未留。至于吴敦义是不是真的正在运作中常委未留，姚嘉玲说，那一天为什么提到中常会，想也想得出来。国民党在总统和立委大选中惨败，党籍立委林维洲主张党中央权力结构必须彻底改变。即将卸任的不分区立委许育仁认为，目前的领导阶层应该全面退位。林维洲指出，国民党需要大改造，成立改革委员会，把党章当中关乎权力的决策机构检讨成为将来不会因为主席判断错误、私心影响党的方向与决策。目前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就是中常会，但是许多中常委不具民意基础，建议未来各县市首长应该成为当然中常委，立委和地方县市议长为中央委员，决策才不会与社会脱节。徐玉仁直言，国民党今天选成这样，不就是吴敦义在那卡来卡去吗？不管推函卡猪或推锅卡函，最终就是一盘好棋打到最后剩一堆烂牌，现在的领导阶层应该全面退位，好让中生代接班。国民党内掀起的改革声浪，更有热情韩粉力攻高雄市长韩国瑜参选党主席。永林基金会执行长刘幼彤今天在脸书发文，管不了别人家的事，只是看不下去。如果再有韩国瑜是人生胜利组，韩国瑜是拥有超过500万民意的蓝营宝贝这样的言论，不敢检讨韩国瑜，国民党就永远没有未来了。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88点，来到12113点，成交金额1423亿。南韩综合指数现在上涨19点，222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7点，3100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95点，10975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34点，28872点。新加坡海峡市报指数下跌3点，3252点。香港国泰航空准备向员工提出放无薪假。南华早报报道，国泰航空评估全公司人员需求即将结束，面对香港几个月来的反政府抗议以及中国客户抵制导致的经济损失，国泰准备向员工提出放无薪假。目前国泰共有27000名员工，无薪假属于自愿性质，公司鼓励部分员工放无薪假一个月，第一批员工包括了国泰与港龙航空的飞行员。此外，国泰因应销售不佳，也缩减未来一年的航班安排。澳洲严重森林大火破坏野生动物栖地，部分动物 躲过大火，却面临粮食危机。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发起了盐袋鼠计划，在新州山谷和国家公园投放超过2200公斤的胡萝卜还有番薯，拯救饥饿的盐袋鼠。州政府指出，盐袋鼠在野火蔓延之前就受到干旱影响，面临绝种。就算在大火中幸存，但栖地周边植物摧毁，如果再不伸出援手，盐袋鼠面临巨大的生存挑战。未来也将密切关注当地物种，确认复原状况。世界自然基金会预估，澳洲野火已经导致大约12亿5000只动物死亡，包括好几千只的无尾熊、袋鼠、小袋鼠、犀蜜鸟以及凤头鹦鹉。中央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大陆冷气团影响，中部以北及东北部气温偏低。今天晚间到明天上午，新竹县、苗栗县为气温可能降到10度以下，寒冷的黄色灯号。华南雨区东移，今天北部、东北部地区短暂雨，基隆北海岸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东部、东南部还有中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新年送好礼，就送庞公公雄厚宅美珍香肉干，绝不添加化学食品添加物，送礼就送第一品牌的美珍香肉干肉松。 由前监察院长王建轩先生所创立的爱心第二春文教基金会，16年来长期投入弱势孩童补救教学、课后辅导，在花莲、台东、新北地区，以专为落后孩子设计的教材，每天2小时陪伴孩子克服学习的障碍。用爱让弱势孩童有第二次学习的机会，捐款支持，请洽爱基会官方网站或电洽02-8752-3963。 主宰流行，绝无仅有，席琳娜。暌违5年，正式回归，号召怪奇比利、亚利安娜等葛莱美团队。联手打造全新大碟，全美告示牌冠军，各大数位平台同步封后，席琳娜绝无仅有。环球 优酷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5名杨丞琳《献丑》，第4名郭书瑶《合拍》，第3名张力扬《说说话》，第2名张若凡已经结束的，第1名邓紫棋摩天动物园。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雨欣主持的优福劲碟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罗大佑。 青春中不相中，我的人啊，天上爱不失控，不能没有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 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帅了 ，X-Dider 放浪兄弟 ，Head or Tails，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丢铜板啊 ，Head or Tails，Head or Tails， 正面或反面 밖에 날씨 자유롭지 못해 크게 한번 숨 쉬고파 Breathe 답답하면 drink 머리 빙빙 또 심속을 떠나 도로 위를 따라 도망치고 다시 하루 위길을 걸어 매일이 매일 매일 내 꿈은 해안 걸음 뒤로 laid back 거제와 같은 내일이 살기 싫어 나는 발버둥을 치네 어서 여길 떠나 Let's get it 하던 일은 다 멈추고 walk away 지금 이 순간에만 집중하게 음악이 끊기지 않게 볼륨은 maximum level 안 좋은 기억들은 다 잊게 서 있기 힘들어 숨이 가빠봐 필요해 너의 긴 호흡이 누구나 다 느껴본 듯한 기분 해소하고 싶을 때 믿고 들어 리듬을 타 Go get good, go get the go bend down and up and down 하던 일은 다 멈추고 walk away 지금 이 순간에만 집중하게 음악이 끊기지 않게 볼륨은 maximum level 안 좋은 기억들은 다 잊게 Break it down Breath and thought is our breath A bridge just set me free 날 숨 쉬게 할 rhythm and beat 지금이라도 늦지 않아 순이 just jumping and take my hands and leave 너와 함께하는 이 순간이 내게 motion 서대를 바라보면서 즐기는 good time With you know what 함께라면 난 어디든 좋아 이 흐린 공기 속에 다가간 공간 속에 너와 나 터널 속 작은 빛을 쫓아가 빌어서 마주치게 돼 우리 둘 뿐인 이곳에서 너 I wanna breathe Save me Breathe 来自于 AP6 今天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 什么忙 什么忙都可以 up to you 你有任何忙需要我们一起帮帮你的忙吗没有我们的脑袋跟知识的话我们还有千千万万 个听众 一起来帮帮你的忙 真的有到千万吗 嗯有啦有啦有啦有心所以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大家一起来帮帮你的忙帮你解决你的困扰的话不管你可以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或是直接把你的问题留言在飞碟联盟网 APP 上面也可以哦 Yeah, yeah走到飞飞飞 OK 这是文字的艺术弄得很清楚说到底的确算是最上功夫千万不在乎这是种态度认输至今这是这本事实力 M&M 是像特技带着倒计时21准备盖大事这国际住在台北市是估计带着金链子我作弊你们全都是来惊喜开始造历史痴迷我靠一辈子继续突破极致 That's on every single song I spit 因为这是必须的才会穿起的资格我说过我是卢克天气者 Oh yeah 那么地心规则讨厌自己没说饶舌这首像个灵魂此刻写的每首 R&B 都把你迷到疯了 Yeah yeah Flex on I'm a drama Crush when you want I'm a take no damage Bling bling bling That's how we do You can call me HP Pimpin big by the minute yeah We going big Rapping that pain Never jam when it's finished yeah Shots go flame in the minute yeah Drama drama drama Whoa Flex on I'm a diamond Spin fire like a Track whack, all your flow trash, come take me all the challenge, yeah. God damn it, I'm on a rampage. I can't hold back these emotions, man, I just can't manage. You can imagine how a kid on his island can spit like a god, but it doesn't matter. I'm the monster, Mathis, I'm Lucius, lying, I'm building my empire. And gravity defying like the Wright brothers, told myself that I'm a. Go ahead and make a deal with Lucifer, I'm a deadly punisher. I got no mercy on his lyric massacre, cause low key, that's my guilty pleasure. Let's start it from the bottom, from a day I started rhyming, a disciple to the rhythm. I became addicted to the adrenaline, and now I stand in front of people doing what I dream. I'm hoping one day I can make it. Matter of fact, I'll make it happen, whoa. Cause I promise, mom, that I'll make it far. Put some extra dollars in the cookie jar. I'ma do it simply just by spitting bombs, still going on. I don't mess with your wax snitches. I can't deal with your bullshit. I be messing around with your main girl. Did you really think she'd be loyal? Idiot sandwich. I be grinding hard till I'm done rich. I be making sure that my tracks lit. I be balling, selling out stadiums. I'm on it, I'm out of here. 今天这个小时呢，为大家送上的是上周末他们都刚刚在台湾的红白登场的艺人，他是 Ozzy 这首 Diamond。 话说红队队长，你自己觉得红队会赢吗？红队主持人，你自己觉得红队表现好吗？ 当然大家都很好啊。 红队表现很好，那你自己有没有个人最推荐的一段呢？ 最推荐一段哦，就是一开始就姐姐、啊、可是姐姐是特别嘉宾嘛， 对, 对，她没有在红白队当中。 我只是有一个觉得很好笑的是，因为当姐在表演的时候，我们红白两队是在车上 standby 的、啊、因为她是在我们出场前、啊、就是率先的整个大表演、啊啊、所以呢就是姐姐一开始在那边跳，然后会有舞者靠近然后遮起来，然后姐姐会瞬间换衣、啊、但因为我们车子是在姐姐的 看得到， 是看得到。 天哪， 豆哥说我看到姐姐换衣服了， 很嗨耶、欸，很嗨耶、欸！ 那个我印象蛮深刻的， 姐姐在台上开车的太夸张了啦， 是真的车子、就是、但之前不是一样 YouTuber 的那一 part 也是有车子进来啊， 有 哈雷重机进来啊， 你没有近距离、哦、就是你坐在车上、哦、姐姐跟你在那边前面逆向、哦、好像要撞到你，那么近的姐姐在开车、哦、你觉得很荒谬、哦、然后因为她带领一群小朋友在跳舞嘛，因为小朋友好小、哦、大概只带我膝盖那么高吧，就是那么小只，然后穿了跆拳道服，然后在那边律动，就是在小朋友那边律动，好可爱啊，想把他抓起来亲。Now you where you at 先把我的面子放两边，砸干我就像抢劫。 God and I got nothing left 掉进去 no fun down here 救救我 I call my friends 诉苦说了好几遍，他们叫我振作点 I know man but I fucking can 帮我删了 Instagram Your post I don't wanna see 想到你曾经 promise me 我干掉一次 Hennessy I just wanna know 你是一个没有结婚照片的人吗？还是你有、 其实有，可是我从来没看过。 就是黑莉说结婚照到底要怎么处理，嗯，婚册还好收，但那个巨大相框30×40太占空间。 哦，你说那个洗出来，对，我没有， 那个怎么办？ 我那个完全没有做那个。 现在应该大家都知道不要洗这个吧。 可是很多人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在那个会场还是要放一张啊，让你知道说这是我们的场子， 以后都改投影就好啦，就门口有个白的把它投上去就没事了。我们就从 Hedy 学到一个经验。我选高尔宣的 Without You， 然后当然就是那种新生代很红的歌手一出场，就你的高高哦哦，那个音子发出来就全场沸腾。哈哈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但我很还是因为老人就比较感动，就是在红白大使任贤齐跟苏慧伦的时候，哎，你知道那个，因为通常在后面那个声音，其实我们听现场是蛮闷的，听得很不清楚。但是当那个任贤齐跟苏慧伦在唱歌的时候，那个歌声之洪亮，就大家都没有在看歌词，都会跟着唱，那个声音是一万人的共鸣传到后面来，很可怕、欸，大家的青春回忆。 等一下，等一下，我有问题。苏慧伦在红白唱的是《黄色月亮》吗？ 哎、欸，对， 真假的？ 我渴望。

都是个商品，没有你们就不可以。这些扭曲的真理差点毁掉我的自信，如今的我已觉醒，如今我不再哭泣，再不怕坚持自己做你没做对的决定。你知道吗，这一辈子除了我的爸爸，你曾是我最信任的男人吧。但空白的娃娃总会慢慢长大，抱歉我没法永远那里听话的傻瓜。 不到句号，节目只到了四分之一。你听好歌曲呢，来自 Jam 邓紫棋的句号。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在飞碟联播网，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下午两点钟到四点钟，还有星期六的下午四点钟到六点钟有精华重播喽。说句心底话，你有需要我们帮帮你的忙的地方吗？欢迎打给我们0223639955，或是留言在飞碟联播网 APP 上面。有人说，马克，你是不是有去看了《吐槽男孩》？ 没错， 有没有机会可以听到你的心得呢？ 救救 Rabbit！ 你会拍影片吗？ 应该是不会吧？好像没有这么期待太高了。 哦、 我带着太高的期待进去，卡蒂亚就是完全 带着太高的期待，应该还是不错吧？我觉得他是 不错啊， 蛮有威力的， 是不错啊。但像卡蒂亚就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电影，所以进去看以后，他就 非常 喜欢。然后说到那个可爱的小朋友，里面有一只好可爱的小朋友。 你说主角吗？ 不是，主角旁边的好朋友，那个胖胖的，那个戴眼镜，那个我、哦、太可爱了啦！就是喊舅舅，好久不见了！一放下，砰！火箭炮砸到自己人，很恐怖哎、欸。 你去看的时候场次还多吗？ 我去看的时候场次还好，就是一天的正常场次。但是因为我是去投票日那天看的，完全不用排队，电影院里面是空的。 你知道投票日的隔天，路上找不到计程车， 为什么？ 大家前晚都太累了，一台车都没有。 哦，计程车司机没有出来开车，是不是？ 完全不开、欸，空城、啊，空城，这个城市都还没有醒过来。 因为台北市，其实我觉得今年的投票日就很有过年的感觉， 嗯， 就大家就是你不是台北人，你返乡你就返乡了，所以整台北是净空那种感觉。说话不马虎，请你陪我跳支舞，前三后三步，慢慢中了你的毒，这样的速度只有你我共处。老师的情人拜托别说不，陪我跳完这支舞，贴近的脚步，此刻一心满意足，可不可以多靠近我两步。看着你和别人走，这地狱倒霉鬼就是我。 No 还好我常常都注意着你，才会知道你也会偷瞄我，对导演的瞬间啊，火山爆发的感觉。我晚上每天上课写写小纸条，换报告，我不懂浪漫，恭维还慢，但凡事绝对不对你说谎。老实的情人说话不马虎，请你陪我跳支舞，前三后三步。 着成屋贴近的脚步，此刻一心满足，可不可以永远这样跳舞？ 古古律思维老实情人在二月份的时候也有他的新专辑演唱会哦。说到电影院啊，就是上次刚录完《East Girl 一镜到底》的节目，然后那一集呢，请来了是微秀影城跟秀泰影城两位的董事长来到现场。 哦、董事长啊，哇哦！ 总经理、董事长，对，然后就来到现场就聊，就是因为在信义区要开一间新的嘛，然后就是新的要做出区别，所以现在聊那一间 A13 原版， 对，那一间叫贵宾厅，对，贵宾厅有什么样的服务？然后贵宾厅好像它的定价大概是700多，然后就可是它不是台湾最贵的，最贵的好像是在台中的一个叫丹普厅的、 哦， 然后那个丹普呢，就是你睡觉那个床那个丹普，那个枕头丹普，就你进去你是可以躺在那个丹普上面，非常舒适的顶级享受。然后就聊，影城的经营啊，影城的规划啊，是不是要集合旁边啊，什么人潮的，就聊到到底电影院是怎么选片的？你怎么决定怎么要排？然后有时候我觉得这是大片啊，怎么听那么少？或是你怎么决定说，突然那个《寄生上流》突然红了，你要怎么把它瞧进去？我才知道有一个人的工作室，就是负责看电影跟负责想他要排大厅、小厅，他要排就是场次要多少。然后就说天哪，那个人就掌握大家的那个所有的片的那个生杀大权。他说所以他很辛苦啊，每个礼拜都被检讨。我就说这个职位压力好大哦， 因为很难讨好吧。 对，然后就是为什么别人可以冲到那么满，为什么你没有？那为什么你说这个可以好，为什么他没有到那么好？我做这个工作，我真的是一个月我就胃溃疡。 那光线都是因为那光线让我看来很疲倦，那方位都是因为那方位让人哭不出心结，你从什么时候不再同情我，不再童话我，我从什么时候多了 一良的逃生计划，所以蛮多人都喜欢尝鲜的。我没有想到，感觉好像很多人都去过 A13 了。到底 A13 里面有什么啊？我连它里面有什么我都不太确定。 它不就是百货公司吗？ 但想说一个新的点，它可能会有一些新的 卖点， 特殊的饮食或者什么在里面。有人说，我跟你说，4楼有一家3个字的珍奶，不好喝又超贵。他说一杯珍奶破百元。 我那天经过，你说就是在东区钱柜旁边，就是那个 绝对不能进去的那个。 那个我觉得蛮好喝的啊。 你买了？ 我没有买啊，他在外面有给人家试喝啊。你说不好喝的是什么？ 我喝的就是那种什么蔓越莓，就是反正是酸甜类的气泡饮。 哈？我那天喝的是…… 那其实是气泡饮。 我那天喝的不是气泡饮，我那天喝的是…… 整个我喝一口，后面整条路人都被我冲破脑门。 这样你喝完以后在中号中大喊说啊那种， 就那个气泡之刺，就像是《金牌特务》最后那一幕，大家的脑袋都炸掉那样。 这么刺， 这么的刺， 这么刺不是好事？ 你放了什么？ 不是好事吗？ 他这批货太蠢了吧！我倒是很好奇，他给你试喝什么？ 他给我试喝了一个什么东西，有加金箔的，然后说我们料都是用最上等的料。 你不能因为听到金箔就觉得自己是金钱磁铁？ 不是，我喝了以后真的觉得很不错，然后他又在那边旁边跟我介绍 金箔那有味道。 对啊，金箔其实没有味道，可是我现在已经忘记它那个是什么。 你喝奶的茶的？ 不是奶的，是茶的，不是气泡的，茶的气泡的，然后酸甜的，好喝。但是一样就是一杯也是破百。 我觉得破百太 夸张，太贵， 真的太夸张了。之前那个麻古前一阵推出很多系列，已经逼近100，让我觉得很握紧拳头了。 哦你就当做自己在 LA 嘛，嗯，当做自己在柏林。好不好？喝一杯真奶，喝一杯珍珠奶茶。 在日本也是啊。 哦，对， 嗯，500-600日币就喷出去。 对，喝一杯就是200-300块台币。 有人跟我说里面有纽约千层， 那不就 Lady M？ Lady M 是纽约的，我不知道。 对啊。才是可耻的，活着孤独的人无所谓，无日无夜无条件，梦前一步是黄昏，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稳，一个岛锁住一个人，我等的船还不来，我等的人还不明白，寂寞默默沉默成如何，回忆回来你已不在，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又来侵袭，茫茫人海狂风暴雨，一波还来不及，一波早就过去，一生一世如梦初醒，深深太平洋的深深伤心， 瞬间，你就是已经结束的。 声扛起世界的重量，替渴望被理解的人筑起栖身之所。四分卫阿山量身打造，解剖洗歌机张若凡潇洒主打《已经结束的》。张若凡首张个人专辑《Dopamine》，我他。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小时候过年总要去慈幼宫走春沾喜气，放学了在新庄国中旁榕树下的豆花摊吃好料。多年后回到永鼎地精，有中正大道的繁华迎接我，让美味和人情味永远陪在身边。中正路新庄捷运站旁51-108坪，永鼎地精02-8993-5588，信义代销。 超越世纪的平凡，作品横跨古典、电影及戏剧界。意大利国宝级音乐家鲁多维科·艾奥迪首度来台，灵感创作散策7日，2019 Apple Music 古典类歌曲播放量第一名，世界巡回场场完售。4月18日国家音乐厅2020 TIFA 鲁多维科·艾奥迪散策7日音乐会，两厅院售票网热卖中。 爸，你带回来的成云保全连结礼盒好香，好好吃哦！ 这可是成云保全过年才有的沐月雅致礼盒哦，里头包含了6款经典热销产品：玉丹波、蛋黄酥、桃山香柚、绿香绿豆、柴烧桂圆酥、原味凤梨酥，绝对是过年不能错过的好滋味。 现在订购春节礼盒还有85折优惠耶！ 年节送礼就选传香五代的在地老味道，快上网搜寻百年饼铺成云保全。 各位好，我是李涛。每个孩子都应该要有机会找到一片属于他们的天空，但是台湾每年至少有20多万个偏乡孩子世袭贫穷，难以翻身。感谢您的关怀跟许多热血老师的奉献，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展现才华。请跟我们一起宝贝我们的希望，台湾的未来。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捐款服务专线02-2358-3555，02-2358-3555。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是有蹊跷，皱眉有苦笑，一再地反复煎熬，疲惫却睡不着。快乐听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UFO New Star。飞碟快红心， 大家好，我是本周的 UFO New Star 李建轩，很高兴推出了我的全新创作专辑第二张，叫做 All In。 那当初会喜欢音乐，其实真的是因为一个被自己喜欢的人鼓励，所以那时候才知道原来鼓励的力量是这么的大。所以在这边想要告诉大家，如果今天你身边的朋友很有兴趣的去做一件事情，我希望你能够很大方不吝啬的去鼓励他，因为他可能就会成为下一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住在他心中，我怎么说出口？看他牵着你的手，而我只能点头。不甘示弱，不用让我拥抱。开始闪躲，不断退后，谁懂？我想我会暗暗不说，也许我会暗暗不说，不该再流泪，不会再留恋。 心中，我怎么说出口？看他牵着你的手，而我只能点头，不甘示弱。开始闪躲，不断退后，不说。我想我会不说，也许我会不说，不该再流泪，不会再留恋。 歌曲就是来自于本周的 UFO New Star 快红星，他是李建轩。现在呢要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文慧茹的别问很可怕。下个小时我们回来要进行的就是很可怕的单元生活灭火。 他拉他的手，直到他也是才是他的慰藉，来电来了好几通，正当我想着 baby 希望他马上就来，意外发现他的手机没带，太意外，总以为他会永远陪我一步一步慢慢走，总以为无聊当有趣的幽默只有他能懂，我不是他的菜，早该把手松开。希望一切能重来，爱情真的变得像是空海。哦，太意外，总以为他会永远陪我一步一步慢慢走，总以为无聊当有趣的幽默只有他能懂。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普林斯顿寒假超强记忆训练营，读书有方法，一个寒假就开窍。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免费试听请播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年节走春送礼，要填满福气，更要装满心意。 日方真传翠鱼精，年节送礼最合适。 经典年菜北极白米鸡，全家围炉必备。 现在全馆购物满额3000元，再享好礼赠送。 真空脆熬的顶级龙虾高汤，更多围炉食材免费送给你，买越多送越多。加菜加感情，更加心意。 快上日方真传官网或拨0638422277。 汽车保养小百科。 春节假期马上就要到了，相信已经有不少人开始安排返乡计划。为了让旅途中能够平安顺利，对于爱车的行前检查就显得格外重要。除了要检查机油、汽油、变速箱油、刹车油和动力方向机油之外，还需要检查水箱水、电瓶水和雨刷水。但通常你都是多久会更换一次机油？一般来说，建议5000公里或半年更换一次。但因为每个人用车的频率及使用情况不同，所以还是得依实际情形来选择更换时机比较恰当。另外，市面上机油百百种，年节出游前记得要选购经过认证、来源没问题的机油来更换，绝不要贪小便宜购买来路不明的油品，才能保护你的爱车，确保你的行车安全。 嘉实多机油，时刻保护你的爱车，快上网搜寻嘉实多。 我是杨丞琳。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国民党在总统和立委选举中大败，党内建议重新论述九二共识。台南市党部主委谢龙介认为，九二共识和两岸议题原本就是国民党的强项，现在民进党操作成了一国两制，招牌已经污损，维持现状给蔡英文总统拿走之后，国民党往后怎么论述九二共识，应该安排一场路线大辩论。老百姓是不是已经否定国民党的路线？现在的国民党是不是不服选票市场？年轻人为何离你而去？这些如果没想清楚，谁当党主席都没希望。国民党年轻世代之一的台北市议员徐巧芯今天也谈到了九二共识进化，建议国民党改以动态平衡策略，因应变幻莫测的国际情势。徐巧芯说，两岸论述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论述，甚至因应时代局势进化，十分正常。以国民党主张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来看，党内论述诠释方式始终一样，应该要有新的内容向上叠加，升级进化九二共识，取代单一僵固的两岸思维。蔡英文总统连任成功，环保团体绿色和平今天指出，选举期间的2020气候领袖政见评比，蔡英文没有提出积极减碳目标以及具体淘汰燃煤发电时程，只拿 C 不及格，呼吁蔡英文竭尽所能减碳，如果未来只延续过去4年的减碳步伐，很难减缓气候变迁危机。绿色和平分析，蔡英文的气候政策只有离岸风电规划比较长远，整体绿能发展前瞻性不足，要求蔡英文尽快设定2025年之后的其他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也要增加用电大户绿能义务。目前使用台湾55%电力的大户只负担1%的再生能源义务，不符比例原则，而且预期未来3年更多产业回流台湾，政府应该要求企业负担发展再生能源责任，否则用电量上升恐怕也还只是依靠传统火力发电供应。政府也该尽快宣示完全摆脱煤炭的时程表，才能进一步与地方政府协力处理空气污染问题，推动长期能源转型。 彰化县方苑乡外海离岸风电开发，开发单位为了减轻环境冲击，计划取消基础保护工以及延长海底电缆总长度。环保署今天审查，环评委员决议不见再审。开发单位指出，海底电缆将从原本的200公尺加长到1公里，好让缆线穿过在地渔民与科棚范围，大幅减少潮间带以及居民环境影响，同时也规划取消基础保护工，主要是计划范围的浅层土壤承载力较小，平均液化深度达25公尺，加上基础保护工随着时间效用递减，所以仿效欧洲设计改用套管式，减少开挖还有维修，减轻海底环境冲击。水下基础工程也参考欧洲设置人工鱼礁。环评委员赞成延长海底缆线，减少环境影响，但是要求开发单位具体详述施工监测项目，以及说明如何有效降低施工期间的水下噪音。与会的海洋委员会认为，中华白海豚出没这个海域，希望开发单位说明船只如何观察白海豚，还有船速、降速以及鲸豚观察员训练，最后决议不见再审。台南市仁德区一家塑胶工厂今天下午1点左右失火，火势十分猛烈，远在好几公里外的台南市区都能看见浓烟，现场没人受困，但是火势还在燃烧，环保局已经到现场监测空气污染情况。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2点，涨幅1.04%，成为222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19点，311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149点，涨幅1.38%，1103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94点，涨幅1.03%，2893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点，3252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88点，指数12113点，成交金额1423亿。中央气象局发布低温特报，大陆冷气团影响，中部以北还有东北部气温偏低。今天晚间到明天上午，新竹县和苗栗县为气温可能降到10度以下，寒冷的黄色灯号。华南云雨区东移，今天北部、东北部地区短暂雨，基隆北海岸不排除局部较大雨势，东部、东南部还有中南部山区也有局部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 台湾的气候潮湿，因此冬天感到特别寒冷。三花保暖机能衣，针对台湾湿冷气候所研发，更蓄热、更保暖。三花保暖机能衣，更加蓄热，更加保暖。 三花棉业 Sunflower。 小时候过年总要去慈幼宫走春沾喜气，放学了在新庄国中旁榕树下的豆花摊吃好料。多年后回到永鼎地精，有中正大道的繁华迎接我，让美味和人情味永远陪在身边。中正路新庄捷运站旁51-108坪，永鼎地精，02-8993-5588，信义代销。 中华冰室百万影星，尊荣优势专属于您。中华冰室八面威风，好评再续。2018-2019年是全车系，2019-2019年是精选车款，享8.88%现金折扣，年前最后加码，购买2019-2019年是指定车款，即赠刮刮卡。人人有奖，最高奖额10万元。详情请洽中华冰室全台展示中心。 回头才发现，时间等过谁？ 曾以为赢得世界所有快乐都是你。 吴克群《社会影音小说》第四章《时间等过谁》，一起穿越时间，和乐音乐。 大家好，我是许丽杰。 从爱你到想你，好不容易连呼吸都要用力。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深仇大恨，从友人成了敌人，我揭穿你我也难过，曾通宵把酒言欢，八卦音乐聊不完，现在却说对不起我。我也试过单枪匹马去替你解围，你想要富贵却把我推下水，你我之间你从来都不可能吃亏，我只好祝福你，祝你一切顺利，旧朋友你好好走，我就不陪你这么久，之后路上你没有我，对你来说没什么，旧朋友你好好走，从前我会一直记得，也许多年后我们还能做回朋友，也许我们没有，但不再是朋友。 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这个小时呢是生活灭火大会，它是李荣浩这首老友记。 哦， 我以为他是在唱台北那间老友记。 怎么可能， 我以为想说 你像葛仲山讲了就是一首歌披萨diss的一间店以后每个人都要做这件事吗？ 我以为他会唱一些什么滑蛋牛， 怎么可能？ 那牛肉粥真的很好吃，他那个稀饭真的是很好吃哎！ 我必须要严正的对全台北市、全台湾所有在卖粥的店家， 嗯，你就学习， 请你去吃吃看老友记的粥好吗？那个才叫做粥。 哎，我跟你说，老友记的粥真的是你用吸管喝都可以。它其实可以就是出外带杯，哦，就像蒸奶那样，一杯一杯我就带着走， 非常好。我们两个 在这里有默契干嘛啦？ 我边讲边吞口水，然后我就很兴奋，想说天啊，他那个歌词包括讲哪些州？结果没有啦，人家老友记在讲说，你生命中有一些老朋友， yep, 可能会一些很志同道合，但也许有一天发生一些事情，你们不会再成为生命中继续相辅相持的好友走下去， 哦， 但是就是抱着，因为有时候人的目标就难免会不同。 哦，我以为你是在大选过后要用这首歌来安慰大家。 哎，我是没有那么敏感啦，哦，我就是单纯就歌讲，哦，但是就是虽然你跟你朋友曾经那么要好，但走向不同的道路，还是要抱着祝福的心情。嗯，老友记哦，不是我们的老友记。在这边你要跟有一些人就是动了手术那些的，就你只能吃粥的那一种，哦，我也是很推荐老友记，因为它的粥你不用再咬。 嗯嗯嗯， 你可以呼噜呼噜呼噜的吞下去。 嗯，还有肠胃型感冒肠病毒，我每次觉得快要中标的时候，只能吃没有油的东西的时候，都是它拯救我的人生。 哎，嗯嗯，我们这小时是干嘛？ 哦，生火灭火，刚刚已经生了一把火了。 老友记之火。 Yeah. 最近你有什么物品生火灭火？你不知道这个火到底是要往上还是要往下呢？欢迎把你在犹豫的物件、商品、各式各样的东西留在飞碟人网 APP 上面，我们一起来帮你看看这把火要不要烧下去。陈琳的节日快乐。 Jessie 说呢，最近我常常被那个 Gigi 穿的一双 King 的全皮登山靴烧到，好想买，不晓得日常穿搭适不适合呢？但我们又不知道你平常穿搭是什么。如果你平常都穿紧身暴露小洋装，那当然就不适合。啊，如果本来就像是一个旅人在那边走来走去的话，就 OK 啊。还有人说，请问304不锈钢真空保鲜便当盒值得买吗？首先我想问什么是304， 某个型号吧，某个牌子的某个型号吧。 到如今有什么兑现？我长成了我梦想中的样子吗？听到了别回答，好的或坏的无所谓，真的 刚查了一下 海里的问题，连续公墨跟雷射跟买哪一台印表机比较好呢？ 嗯， 我刚刚随便找了一下，这不过这是2015年的文章，我要先讲。 哎、欸，这世代变迁的这么快，然后你在讨论五年前大家的想法是？ 对，那五年前那个想法， 嗯， 他说，如果是喷墨的话呢，你不能很久不用它， 会堵住。 对，你要常常使用它。然后呢，雷射呢，就是它比较不容易坏。 嗯， 五年前是这个样子啊。 啊，五年后呢？ 提供你参考一下，你到底常不常用？如果很常用的话呢，如果你每天都要用的话呢，那可能喷墨可以吧。 哦，原来304不锈钢，304是一种不锈钢的材质，我的天哪。 这边又找到一个2017年， 我们又前进两年了， 两年多前的这个文章啊、请问一下，这个不锈钢怎么分呢？啊，不锈钢呢，其实有三开头、二开头、三开头、四开头。 哎呦，三开头、二开头、四开头， 没有，就是有200系列、300系列跟400系列之分啦。好，那其中呢，铬是最主要的灵魂人物，就金部那个铬， 嗯， 因为它呢会在表面形成氧化铬来达成防锈的效果。 嗯， 那200系列的呢，是因为这个镍的元素比较少，所以就比较便宜，但相对就比较容易生锈。 嗯， 那300系列就有高量的铬跟镍，就坚固耐用，应该是使用最广的级别。 嗯， 好，所以呢，他这边说304跟316的不锈钢是餐具首选。 好细哦，那304跟316差在哪？ 316呢是医疗级的不锈钢、 oh. 比304多含了一种墨的元素、 huh. 所以呢就更耐腐蚀跟更坚固，那价格当然也比较贵， 但如果是一般实用你平常要用的好像304就可以了嘛。生火灭火，他想要办一个火锅趴，所以他在考虑詹记的麻辣锅底。原来詹记的麻辣锅底你外带要这么贵哦，就他应该是有规定要配主食，至少要1500块。 OK， 但他的主食搭配不晓得有给你什么东西，我不知道他那个搭配进去的是什么。 那何不自己去吃一个可以外带锅底的，就是他最后吃完会帮你打包锅底的，你自己要先吃了一餐哦，但是其他你的火锅趴大家就要吃你的口水。 对， 人家不会知道的。 你只是想问詹记值不值得，如果你没有，就是你一直都没有吃过詹记，你可能就真的很想吃一次看看啊。 我要去哦，不能讲亲戚，我要去吃詹记。哦耶，哦 my first time。 是第一次吗？ 我也只吃过、yeah. 我也只吃过一次詹记而已啊、 嗯、 就印象就是哦蛮好吃的，就这样。 很好很好，降低我的期待，很棒。 但你要问我吃到什么超好吃的，我怎么想不起来啊，就只是那一天印象还不错。 我觉得有时候吃东西好不好吃其实跟自己的心情很有关系，就是当还有吃饭的人很有关系、 哦、 就那天吃饭的人， 但我吃饭的人都很固定啊， 然后可能没有太多工作、哦、或是工作到累到你已经爆炸了的那个回光返照、 哦、 都是有关系的。 哎，新庄那个也是詹记，对不对？ 我不知道啊，国外事务。 各位，新庄那个也是詹记吗？如果是那个的话，我外带锅底好像感觉蛮多次的哦。那我觉得很好吃。周末在红白现场看到 S 罗放浪兄弟，我也觉得我瞬间变少女。 为什么？ 就是 阿基拉也有来吗？ 阿基拉也有来，他们全员到齐15个 哦。 然后因为他们跳的舞很激烈，就是排舞，然后又换阵型，然后又就是整个动作都很大，他们就是整个做到最满。 嗯嗯嗯。 所以结束你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脸上是洗完澡的状态， 对啊，就水蒸气冉冉升起， 整个他们在闪闪发光哎，然后因为我躲在后面，只能看到就是那个一字散开之后，有边缘的人这样冲进我的视线里面，他们只是冲进一瞬间，觉得哦，什么偶像跳了好好，太会跳了。请问星期六中午的海底捞现场排队会很久，会排到受不了吗？海底捞这么多间，你说哪一间呢？我听说，南京复兴哦，那一间海底捞好像人比较不多，听说了。 还有你说受不了这件事情，身为一个台湾人，我不知道你的耐受度有多少。有些人觉得三个小时是一个基本起跳， 那我看完电影再回来吃。 有些人觉得30分钟我就要爆了，我怎么知道？ 林宥嘉的少女，现在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灭火大会。小娟在问说，有一个按摩脸部的贝壳机好用吗？我相信贝壳机的广告预算应该是下蛮多的，因为真是 狂砸， 会打到蛮多人粉丝页面。但我个人是完全没有用过贝壳机啦。你真的是欢迎各位，你有受不了买了贝壳机使用，你真的觉得有用吗？欢迎你来留言分享咯。贝壳机就是一个机器，长得像贝壳，然后你会在脸上刮啊刮啊刷啊刷的那一个。 让我们来看看年轻的女孩子们在 D card 上面说些什么呢？如果有医美都要倒啦，建议不要被洗脑。 再年轻一点嘛， 再年轻一点。 嗯， 哦，顶多用来消早起的水肿吧。我是不信这个啦，感觉没用啊。这你信哦？ 这什么三姑六婆？ 做事情飞的空洞，梦在梦中的迷宫，眼泪没有错。 刚刚因为 D 卡呢，就是一个现在大学生会使用的一个平台，一个论坛嘛。然后他之前在主打是你必须要有学校的 email 账号才能够登录，对对对对对。但现在比较放宽一些，也就比较多，因为以前就做台湾的。 我有个学生的灵魂就可以吗？ 也没有，好像还是需要一个学校账号这样子。那现在比较放宽一些，以前是真的很严格认证哦。所以刚刚我前面讲的那些呢，就是 这你信，我是不信呢。 对啊，什么就是各个大学的女学生， 嗯， 这边有一个 阿姨闯入我。 哎，我是没这样说啊，她是国立空中大学人文学系的，是空中大学，空大。我入手是贝壳机。我觉得贝壳机很赞，目前没什么缺点呢、啊。加上它42度温温感加震动，真的会超爱的。点点点，而且全身都能使用。 这绝对是假账号，我一听就知道了啦。 后面不想听完了，是 不 是？不 用听。什么人文？ 还附上好多好多图呢。 太假了吧？它没有被戳破，没有被戳破，随便你。 白日梦，从此

就这样丢了参赛资格，曾经的所有美好时刻，最后就各走各的、yeah。 无法隐藏，无法遗忘，原来只看着才叫做悲伤，无法补偿，爱已过往，我还不想放。冰冷的孤独的我颤抖着，我和你一瞬间全搞砸了，千万个为什么我拼凑着、突然的强烈冲击，无力挽回的自由落体，连打开降落伞都来不及，细碎落一地、一切都给你，依然留不住你。 My fault guessSeconds too late、崩坏的结局，不能原谅自己。 Almost run this race, just two seconds too late、房间都是搬得干净，你已离开我的班级、一封信躺着很安静，只写着不需要你担心，好像从没放过感情、只看你一眼，脸颊开了花了，我错过午夜的追梦班车，就去下班还是出去了、突然的强烈冲击，无力挽回的自由落体，连打开降落伞都来不及，碎落一地、一切都给你，依然留不住你。 My fault, guess I was two seconds too late、崩坏的结局，不能原谅自己。 Almost won this race, justTwo seconds, too late、 Two seconds, 两秒钟。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陈生在问，请 染头发？ 对啊，你都用什么染头发？他说花王泡沫染发剂好用吗？我该自己染发还是去外面给人家染发呢？ 我从来没有自己染过， 但是你都是？ 我都是妈妈牌染发，我是妈宝。 但妈妈也是去买，就是那种， 就是我买染发剂给妈妈。 那你怎么挑选染发剂？看顺眼的。 以前会就是挑便宜的啊，然后就是定期换一换啊，就不会一直用同一个牌子。 嗯， 对啊。然后你想用日本就用日本，你想用对就是换来换去，对，一直换来换去。 你看开心的就好。 嗯。 如果你是男生很长，你那男生的发根会一直不停的长出来，你要一直补染补染补染。 对啊，很麻烦、 给外面有点好像太。 现在有平价染发、 嗯、 然后我有给外面染过、 嗯、 可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外面染，因为他们会比较执着要把你的发根都染到黑色、 嗯、 所以当然他们一定就是 接触头皮很深切， 就是我就会 很痛，我想揉头皮痛痛， 都不知道人家头皮很敏感吗？ 嗯，要用发剂， 我就一直、痛痛痛，然后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他们的训练就是要这样染啊。 心底的画面， 下次看到我好像是说、染头发、不要、那你还是找你妈染吧。 那就是关键。我在听，我在想，怎么形容才适当了？你敢听，我就讲，到这地步我不怕，豁出去吧，这才是你认识的我。我爱上你。 要抢先坦白心底的画面，给我安全感，那就是关键。怎么形容才适当？ Oh, mm, 你敢听我就讲，到这地步我不怕，豁出去吧。 佩慈的迷之音，飞碟之音，到哪都陪着你。接下来呢，越来越靠近年节，可是可能大家全台走透透，在每个地方都欢迎你搜寻我们台北 92.1， 苗栗中港西 91.3， 台中真善美 89.9， 云嘉明山展望 90.5， 高雄南台湾之声 103.9， 宜兰北宜产业电台 89.9， 花东 91.3， 澎湖社区电台89.7。 不想起床，不想睡觉，不换内裤，不想洗澡，自怨自爱自怜，放弃治疗，系统不正常，杂讯干扰 ，Life a Sucker。多满一个字，被爱莫大于心思，全身只剩眼神死，爱情卡关，孤单寂寞难熬，生活卡关，为五斗米折腰，运气不好总有下课来闹，需要时间消化这些悲惨玩笑，说得好在哪里的好，在哪里谈好，相机好交际一下好，人生有个理想，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初伤得好，消极好跟消极握手，在一地高烧，说得好在哪里的好，在哪里的好，消极好交际一下好，人生有个理想，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初伤得好，消极好跟消极拥抱，再奋斗拥有，不想假笑隐藏人潮，想无理却闹，不想喝到难过到走心，一了百了，荷尔蒙不正常，理智线断掉。Five suckers， 落满一个字，被爱莫大于心思，全身只剩眼神死。爱情卡关，孤单寂寞难熬，生活卡关，为五斗米折腰，运气不好，总有下卡来那，需要沉淀思考，命运莫名其妙。说得好，在哪里的好，在哪里谈好，消极好，消极一下好，人生有个立场。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初伤得好，消极好，跟消极握手，在一地高烧。说得好，在哪里的好，在哪里谈好，消极好，消极一下好，人生有个立场。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初伤得好，消极好，跟消极拥抱。 在哪里躺好， 消极好，消极一下好，人生有个底场，说得好，流年不太好，当初伤得好，消极好，跟消极拥抱，再分道扬镳， 消息有了， 憧憬等你发掉，颓废够了，活动活动手脚，消极够了，拜拜告别烦恼，活着就有希望，一切都是治疗。 蔡依林，消极掰。在哪里跌倒，在哪里躺好，你今天累累的吗？那就在那边躺好，休息一下，放空一下吧。 隆。 今天让我看到一个新闻，但是我还没有去就是认真看后续或详情报道。但反正呢，就是几个女生搭那个计程车，然后那个司机就在那个，因为他是一个山路要下山， 滴滴隆， 就在他这边飙车， 哦， 然后到市区之后大回转甩尾，就是以为自己他哎，他真的有，因为他们是一群人要下山，所以有朋友是骑机车，然后有人坐计程车，所以一开始朋友机车还跟得上，后面那个山路他狂飙根本跟不上，然后到市区就拍到他就是。这样大回转，我要是追到这个计程车，我真的是会一把火。就是、 那为什么不就是出声制止呢？ 因为我就不知道车上的乘客是不是真的太年轻，他就是有写，就是年，就是他不止一个人，就是年轻女乘客。他要下车的时候呢， 吐了。 不是，司机就说你要给我五颗星才可以。 为什么？ 你要给我五颗星，就是我才要让你下车，不然我要载你去哪边什么什么。 哇，好可怕！ 你还要给我写评语，什么司机很帅，然后干嘛的？我就觉得 疯了，疯了，疯了！ 一把火。礼拜五的晚上，赶路了，朋友们，都市的心脏，血压升高，把 pump it up， 继续的塞吧，大声唱。礼拜五的晚上，赶路了，朋友们，都市的心脏，血压升高，把 pump it up。继续的塞吧，大声骂！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同样，也许你很重视你的评价，就最近。这一阵子比较常搭计程车，然后我也常遇到那个计程车司机，然后就是那种比如说比较阿伯，然后下来说、你用那个 app 吗？我说对，那你要给我五颗星哦、就这也是很 怎么样？ 就比较可爱啊，就是然后你自己在那狂飙，你到底是哪里来的脸要跟人家要五颗星？把握人生，掌握方向啊！你还是没看是不是？ 什么什么？ 阳光普照 还没啊？听说春节的时候 Netflix 要上， 真的假的？ 让大家春节都不好过。 办到了，把它当作武器。大马路上我们都心急，按喇叭会破坏我们心情。为了生活突然靠边停，差点车祸缴了三字经。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哇滴滴隆。 时间里错过，我们在时间里复原，回头才发现，时间等过谁？ 曾以为握在手中，整个世界全都是我的，无论那黑夜白昼春夏秋冬，拦不住我的时间说。你是 相机，我要回到你最快乐的那一天，想办法留住从指缝间溜走的那些抓也抓不回的时间。 时间很长，在与你相遇之前都很长。 吴克群《社会影音小说》第四章《时间等过谁》，一起穿越时间。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讲究是对品质的正义感。我是 Vivian 徐若瑄，过年要到咯，今年年菜我还是选老协蒸佛跳墙。80年选料坚持，精选鲍鱼、干贝、乌参10多种山珍海味，每一口都给家人最经典的好滋味。80年的讲究，老协蒸。挑选年节最讲究的好礼，就上老协蒸官网。 医生，我忙起来常忘记上厕所嘞，又闷热，私密处常瘙痒，有异味耶。 要小心哦，产生妇科病的原因多数跟内裤有关，不适合的内裤不但不透气，也会影响健康，建议一定要挑选安全抗菌的内裤。 精美内裤，台湾制造，贴身舒适，顶级竹炭银纤维，能有效抗菌除臭，请上网搜寻精美，或拨0800072688。 你知道桃园美食新地标100代文具、100代餐馆、道地德国猪脚、意大利餐点、下午茶、餐酒，周末夜还有 live show 驻唱？龟山工业区桃园市桃园区大成路2号100代餐馆，定位专线0336130020。 释怀的一瞬间，你就是已经结束的。张若凡全新专辑《Dopamine》，我他数位实体发行中，2月29 Legacy 专辑演唱会 IndieVox 热卖中。浪 Life， 我是谷谷吕思维。 算了吧。 我的整形医生， 今天整形台上的人生休刊一集。 这首歌曲来自娃娃魏如萱的陪着你，因为我刚刚陷入一个 panic， 陷入一个慌张， 突然害怕怎样，你刷了345块但不知道花在哪里。 对啊，大家的手机就是我绑定去日本玩绑那个 Suica 卡，就你用 手机就可以 西瓜卡。 我觉得今天早上3点的时候，消费了日币345元。 谁弄的？ 我不知道。 谁？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345元，你人又不在日本，可是他那个本来就是即时的吗？ 我记得 Suica 是即时 BB， 我最近又没有。 对啊， 他就是用手机 BB 我的 Suica 卡啊。 对啊，那你之前 BB 过以后，你马上会接到讯息吗？ 会啊，会啊，会啊，他会告诉你那个余额剩多少啊。 被盗刷了？ 怎么会这样？ 我本来还想问你怎么样用 iPhone 绑 Suica 的，现在我不要问你了。 我怎么按？有人可以告诉我，有可能按到什么也会透过 Suica 扣款吗？但我早上3点在睡觉哎、欸。 你有什么东西是 iTunes 有订阅的吗？你有买什么 App 是付费的吗？ 我有用 Apple Music 哦。 那会不会它改成用 Suica 扣款？ 啊，只要90块哦。 Apple Music 不是90块哦？ 100不止吧？不止90啊？ 还是你加入了马克信箱的会员呢？ 哇，好有意义哦！娃娃魏如萱陪着你，跟你说声拜拜咯。 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You're awesome， 拜拜。 希望你能找回单纯的勇敢，你不是说